祖国传统的中医文化传到全世界，能让更多的人受益。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风从哪里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位好莱坞女演员的故事。1998年。美国电影学会从500名20世纪美国的电影明星中评选出了50名最伟大的演员，男女各25名。实力派影星亨弗莱·鲍嘉被评为最伟大的男演员。女演员部分，第一名是凯瑟琳·赫本，第二名您可能不那么熟悉，贝蒂·戴维斯，第三名是大家最为熟悉的奥黛丽·赫本。不过这三位都不是今天的主角，我想跟您聊的其实是这个排行榜的第四位，她就是英格丽·褒曼。1915年的今天，英格丽·褒曼出生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而1982年的今天，她因为乳腺癌在英国伦敦病逝。所以说，今天应该算是一个很恰当的时间去回顾这位绝代影星的一生。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英格丽·褒曼的电影人生，也来说说他的代表作品和影片背后的更多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英格丽·褒曼出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父亲是瑞典人，母亲是德国人。他的父母分别在他13岁和3岁的时候去世。父母的相继离世给了年幼的褒曼沉重的打击，他只能在叔叔的抚养下长大。看到别的小朋友有父母的陪伴，褒曼非常痛心。他开始变得不爱说话，很少和人交往。他还常常一个人沉浸在假想的世界里，经常幻想出一些可以跟他说话的人，让他们照自己希望的那样来进行交流。就这样，英格丽·褒曼无师自通地成了演员，甚至连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这其实就是在演戏。15岁那年，学校排演戏剧，相貌出众的英格丽·褒曼被学校选中参演。褒曼非常珍惜这个机会，他每天认真的排练，对自己严格要求。演出的那天，他超常发挥，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称赞。正是这场校园话剧，让英格丽·褒曼的表演才华第一次展露在世人面前。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褒曼在心中为自己确定了理想。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有朝一日，我想站在家乡的舞台上，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褒曼的叔叔是个思想极度保守的人，他对于褒曼想当演员的想法很不赞同，认为当演员没有什么出息。叔叔按照自己的想法给褒曼安排了工作，但褒曼自然是不感兴趣。18岁那年，斯德哥尔摩的皇家戏剧学校招生，褒曼想去报考，就跟叔叔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叔叔考虑之后对他说：我只给你这一次机会，如果考不上，你以后就得按照我的安排去做。机会来之不易，褒曼更加努力了。他为考试精心准备了小品，在家里反复排练，就连睡觉做梦都在演节目。考试终于来了，他自信地走上台开始表演。演到一半的时候，却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着什么，根本没在看他表演。褒曼非常失落，认为自己肯定没戏了，这么一分心，他又把台词给忘了。 他知道自己可能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他想一死了之，甚至还写好了遗书。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包曼一起床就收到了邮差递来的一封信，正是皇家戏剧学校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原来那些评委并不是不看他表演，而是光看到他的外貌就对他非常满意，早早就确定了要录取他而已。英格丽·包曼如愿进入了瑞典皇家戏剧学院，他一边读书一边不断地演各种临时表演，再苦再累都不放弃。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1936年，包曼在瑞典主演的电影《寒夜情挑》引起了一位好莱坞著名制片人的注意。这位制片人就邀请他到好莱坞拍同名电影的美国版。1939年，这部影片在美国上映，英格丽·包曼第一次受到了好莱坞的关注，并且和这位制片人签订了7年的合同。他的好莱坞艺术生涯也由此正式开始。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一位著名女演员英格丽·褒曼的故事。刚才说了她的成长故事，接下来该聊聊她的代表作品和那几段著名的感情经历。其实，在褒曼去好莱坞之前，她已经在瑞典结婚了。她和一位叫做彼得·林斯特隆的牙医一见钟情，很快就结了婚，还生了一个女儿。不过就在女儿刚出生不久，英格丽·褒曼就到了好莱坞闯荡。她没有忘记自己儿时的梦想，不甘心当一位家庭主妇。1942年奠定英格丽·褒曼好莱坞地位的影片终于诞生了，这部电影就是著名的北非谍影，又叫卡萨布兰卡。褒曼饰演的女主角伊丽莎号称是到访过卡萨布兰卡的最美丽的女子，而影片的男主角李克的扮演者正是节目一开始咱们提到的好莱坞50名最伟大的演员男演员排名第一的亨弗莱·鲍嘉。卡萨布兰卡公映之后火爆异常，这部影片不仅是英格丽·褒曼演艺生涯的代表作，还被美国电影协会评为了影史百大爱情电影之首。从那之后，褒曼又接连主演了《煤气灯下》《爱德华大夫》《美人计》《圣女贞德》等多部影片，并且凭借《煤气灯下》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有人说，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简直就是褒曼的霸屏年代。据说当时的美国影迷中流行这么一句话：嘿，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我居然看了一部没有英格丽·褒曼的影片。如果那个时候有热搜的话，褒曼大概天天都会上热门话题。不过褒曼事业的成功却让她的丈夫有了危机感，并且加重了对褒曼的控制欲。丈夫的唠叨和神经质也让褒曼对这段感情彻底失望。1948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褒曼和丈夫一起到一家小电影院看电影。就在那一天，她邂逅了一个对她的人生产生巨大影响的男子。那天他们看的电影叫《罗马不设防的城市》，是一部意大利的写实主义电影。这部电影的风格跟好莱坞电影截然不同，褒曼被深深吸引，并且注意到了这位意大利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的名字。这个人拍了这么一部杰出的影片，可是在美国却没什么人知道他的名字。那一刹那，英格丽·褒曼心中冒出了一个念头，如果罗西里尼聘请一位明星来主演他的影片，也许就能叫座了吧。You must remember this. 褒曼决定给这个素未谋面的导演写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我的英语十分流利，德语也没有生疏，法语沟通有些磕绊，意大利语只会说我爱你。如果您需要这样一位瑞典女演员，我已经准备好跟您一起拍电影了。 这封信辗转了很久，才到了罗伯托·罗西里尼的手中。1949年，英格丽·褒曼居然就真的离开了美国好莱坞，前往意大利和罗西里尼一起拍摄电影。没想到拍着拍着，他们俩就从合作伙伴发展成了情侣。1950年，褒曼和她的丈夫离婚，很快就和罗西里尼结了婚，还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也许当时的英格丽·褒曼对于婚姻生活是很满意的，但她没有想到自己追求爱情的举动会遭到世人的反对。这次任性的出走让她被好莱坞抛弃了7年之久。在和罗西里尼共同生活的日子里，褒曼和她合作了几部影片，但这些影片在美国全部票房惨败，甚至由于人们对褒曼的抵制，一些影片都没能公映。这段婚姻维持了7年多的时间。1958年，褒曼和罗西里尼最终也离了婚，他回到了美国，再次投入好莱坞的世界，也迎来了自己的事业第二春。褒曼还很快就有了第三段婚姻，只不过这段婚姻也没能让他们白头偕老。1973年，英格丽·褒曼患上了乳腺癌。1982年的8月29号，英格丽·褒曼在英国伦敦去世。她去世的那一天，也是她67岁的生日。As time goes by, It's still the same old story, a fight for love and glory, a case of do or die. The world will always welcome lovers as time.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田阳。刚才咱们简单说完了英格丽·褒曼的电影人生，她一生一共获得了2次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1次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还有4次金球奖的最佳女主角和2次托尼奖的最佳女主角，把她排在好莱坞影史上女演员的第4位，那真是一点都不用谦虚。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电影有很多，不过对于中国观众来说，最出名的一定是那部《卡萨布兰卡》。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这部电影中的一首著名插曲《时光流逝》。那这个时段，我们就来聊聊《卡萨布兰卡》的幕后故事。《卡萨布兰卡》是一部二战题材的电影，又叫做《北非谍影》，讲述了一个发生在摩洛哥边境城市卡萨布兰卡的谍战故事。在北非小城里的里克酒吧中，常常聚集着不同肤色和不同身份的人们。老板里克是个玩世不恭的神秘人物。有一天，捷克反纳粹组织的领袖维克多和妻子伊尔莎成了里克酒吧的不速之客。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里克手中可以通往美国的通行证。而里克却发现伊尔莎正是自己当年失散的情人。两人之间的误会慢慢解开，里克和伊尔莎发现他们依然深深相爱，面对未来，他们都陷入了艰难的抉择。里克最终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幸福去成全爱人。在卡萨布兰卡的机场，他击毙了阻止维克多和伊尔莎离开的德国少校，目送着自己最爱的女人奔向了自由。电影《卡萨布兰卡》拍摄于二战期间，故事也是取材于二战。由于要配合战争形势，影片是在剧本还没写好的情况下开拍的，最后的结局也是迟迟没有确定下来。拍摄过程中，褒曼曾经多次对导演说：“我求求你，你得让我知道我爱的究竟是谁，是里克 还是拉斯罗？可导演回答，我们还没决定。所以包曼的表演就一直有点犹豫不定。结果这种表演正好符合伊尔莎游移于两个男人之间的那种复杂矛盾的心态，他的表演反而成了恰到好处。影片在1943年上映，上映的时机也是遇到了天时地利。在预定公映日的前8天，艾森豪威尔指挥的英美联军12万人在北非登陆，一举攻克了卡萨布兰卡。不久之后，美英苏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又在卡萨布兰卡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登陆欧洲与德军作战。这一切现实背景都为影片《卡萨布兰卡》做了义务宣传，让这部电影成为了好莱坞在二战期间拍摄的最卖座的影片，并且一举获得了第16届奥斯卡的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编剧3项大奖。卡萨布兰卡成为了好莱坞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就连影片中的那首插曲《时光流逝》也成为了一首不朽的金曲。前几年影片中的仆人山姆弹唱《时光流逝》时用的那架钢琴，也在纽约的一场拍卖会上拍出了$3,400,000的高价。卡萨布兰卡这个摩洛哥小城更是因为这部影片而名扬天下，吸引了全球的无数游客前去参观，追寻电影中的记忆。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是好莱坞著名女演员英格里·褒曼诞辰和逝世的纪念日。咱们从她的生平故事聊到了她的代表作《卡萨布兰卡》，也叫《北非谍影》。说来也巧啊，就跟这部影片的名字有两种不同的叫法一样，摩洛哥的这个城市也有两个不同的名字。世人因为这部经典电影喜欢叫它《卡萨布兰卡》，但当地人却一点都不喜欢这个名字，他们称呼这座城市的名字是达尔贝尔，这是为什么呢？这座叫做达尔贝尔的小城其实是摩洛哥全国最大的港口城市、经济中心和交通枢纽，摩洛哥的工业有70%都集中在这里。达尔贝尔有着悠久的历史，12世纪白白尔人在这儿建立了一座城市，命名为安法，意思是高地。15世纪中叶，葡萄牙殖民者占领了安法，而且还将它夷为平地。1770年，摩洛哥国王下令在安法城的旧址上兴建一座新城，命名为达尔贝达，意思是白色的房子。18世纪末，西班牙殖民者取得了达尔贝达的贸易特权，这才给它更名为卡萨布兰卡。在西班牙语中，卡萨布兰卡的意思同样是白色的房子，可是摩洛哥人一听到卡萨布兰卡这个名字，就会想起曾经的西班牙殖民者，想起自己国家屈辱的历史，自然不喜欢卡萨布兰卡这个名字。即便是同名的电影有着全球巨大的文化影响力，人家也不买账。在摩洛哥人心中，这里就是达尔贝尔。现在的人们已经搞不清楚，是因为有了城市的名字之后，那里才建造了白色的房子，还是因为那里所有的房子都是白色的，才有了达尔贝尔和卡萨布兰卡的名字。总之，卡萨布兰卡满街都是白色的建筑物，尤其是高高耸立在海边的白色清真寺，远远望去非常醒目，就像是一艘正要驶向大海的白色航船，整座城市风景非常优美。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卡萨布兰卡曾经享有北非巴黎的美称，城市的格局和巴黎有一些类似。在狭窄的小巷里藏着很多地道的摩洛哥餐馆，游客们不用刻意去找，因为你只需要跟着鼻子走，闻到一股辛辣浓郁的库斯库斯香气，走进一家餐厅就肯定不会出错。库斯库斯的原料是一种北非特有的粗粒面粉，类似于小米，但味道跟小米不一样。库斯库斯的烹饪工序非常复杂，先得把面粉蒸熟，然后用杜松子、月桂叶烧开的热水和橄榄油搅拌均匀，反复揉搓，成型之后再拌上葡萄干等干果，同时要另起一锅熬上一锅鸡肉高汤，连汤带肉跟面粉混合在一起，加上土豆、胡萝卜等蔬菜再去蒸，起锅后还得再配上一些蘑菇、青椒，这才算大功告成。估计有些爱吃的朋友啊，听完这么复杂的美食介绍，您对卡萨布兰卡这座城市是不是更为向往了呢？说起来，有一首同样叫做《卡萨布兰卡》的歌，不少人以为是那部电影的插曲，其实它是上世纪70年代的一位歌手在看完电影之后有感而发写出的一首歌。今天咱们回顾了英格丽·褒曼的演艺人生，也聊到了摩洛哥城市达尔贝尔，也就是卡萨布兰卡的魅力。节目最后就来听听这首《卡萨布兰卡》。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